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鬱敏會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鬱敏会客室新的一集嘉宾是语文学家欧阳伟豪博士 Ben Sir。 语文学家呢都应该很重视这个语文的所谓约定俗成的特性，约不定就俗不成，是吧？为什么我们叫牛做牛不叫牛做羊呢？原本是大家一起约定是这样叫，好了，大家都习惯了，于是就叫牛做牛咯。俗成的意思即是 popular 这样。Ben Sir 又象牙塔走入去娱乐圈，又要拍广告又拍戏又做电视剧，他由教授就要变成一个艺人，他做艺人你估可不可以约定俗成呢？我講個俗成咧，就係話，即係英文叫 popular 啊，即係話即係紅咧，用佢娛樂圈嗰、那個講法。咁你而家你覺得而家你目前即係嗰個發展， okay. 你有冇機會好紅咁樣，或者揾好多錢？ 我又冇話諗過話要去揾好多錢。我而家最想做嘅嘢咧，就係經歷一年之前，我想諗。去做主角的劇又好，電影電影又好，經過一年去試咁多啦，咦！我唔單止要做主角，要做自己作品嘅主角，咁所以咧，借依個機會，我就想講一講，我查實想拍一部叫做廣東話紀錄片，有關廣東話嘅片，咁我自不然 係、啊、 我自不然做主角啦。 係啦， 約定俗成，歐陽偉豪，鬱敏會客室 ，myradio.hk， 千萬唔好錯過啊！ 好，歡迎嚟到呢、這個。關於啊呢、這個幾特別嘅，又關於 LA 睇真啲啦，又有啲牽涉到地產啦，當然亦牽涉到息息相關。我哋嚟緊呢個11月嘅加州公投啊，呢、這個10號提案係好受爭議性。我哋而家今日我一路睇緊 Facebook 嗰啲選舉廣告啦，同埋一路幾個傳媒佢喺 endorse 啲正反兩面啦，呢、這個包括洛杉磯啊 endorse 呢個 yes 啦。聖地亞哥 endorse 呢個 no， 即係呢兩份大報紙啦。咁啊，究竟呢樣係乜嘢呢？就係、是、呢個十號提案，就係講緊嘅就係加州嘅租務管制。咁加州租務管制，嗱，一陣間我會交個波俾阿 Vincent， 因為你啊知得比較多啲啦。但係據我哋所知，其實加州而家有好幾個城市已經實施緊租務管制㗎啦，幾個大埠啦，可以咁講。三藩市啊、聖何西啊、洛杉磯啊、Santa Monica 啊，或者呢幾個大埠，咁樣佢哋一直都係實施緊租務管制，但係講緊嘅租務，而家今次呢個新版嘅租務管制咧，就牽涉到全加州每一個城市，同埋有些少係唔同嘅，有些少分別嘅。咁我而家將個波啊交俾阿 Vincent 啊。 好啦，咁講翻租務管制呢個問題啦，其實南加州嚟計咧，係得四個半城市有個一。就是 Santa Monica、West Hollywood、Beverly Hills 同埋 Silver Los Angeles， 另外半個城市就啱啱九月十號開始嗰個 LA County， 咁有 Rank and Roll 嘅， 即係 LA 縣所有城市喺 LA 縣 ，LA 縣 嘅 unincorporated area， 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叫 unincorporated？ 我哋點知道我哋住喺個範圍？ 譬如話你嗰個地方佢係冇 city 嘅，冇自己嘅，最簡單冇自己嘅 PD 啦。 冇自己嘅警隊， 警隊咯，冇自己嘅消防局啦，同冇自己 City Hall 啦，好簡單啦。譬如你加建嘅話，你 即係冇 City Center， 冇 City Center。你去 LA County 嘅 Planning Department 去入圖嘅話咧，就係屬於 Unincorporated Area。譬如話你聖基廟，聖基廟新屋，你係聖基廟 City Hall 入圖啊嘛。咁呢個就係 corporate 嘅地方啦。 哦， 係啦，係啦。咁 rent control 咧，其實係四十年前啦，呢樣已經有。咁啊，即係喺南加州嚟計啦。 1978 開始啊。咁啊，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 idea 啦。咁 LA 1978年，以我所知，10月30日開始攞嗰個叫做 occupancy permit， 即係落成政府簽 sign 咯，嗰時去計嘅。1978年10月30日之後呢屋咧係冇人分租，之前嗰就有。即係譬如話，你間屋係1965年起嘅，係兩個單位或以上嘅話咧。係 residential use 嘅話咧，喺 LA City 嘅話咧就有 rent control 噶。 哦，即係話 single family house 係冇嘅。 single family house condo 係 exempt 嘅。 係 exempt。 咁 Prop 10咧嘅厲害之處咧，就係將連 single family 同埋condo 都會納入去 rent control duplex apartment 所有。 係啦，同埋。之前嗰個 Costa Hawkins 係1995年之後落成嘅屋係冇 rent control 噶嘛，佢就令到1995年之後落成嘅屋都有 咯。Costa Hawkins 講一講咧，就係1995年落成以後嘅屋咧，呢個係當年1995年嘅一個法案啦。係 啦， 就係應該主要係針對三藩市啦， 係 嘛？ 係其實都唔係嘅，針對成個 加 州嚟 嘅。O K， 但係都係嗰幾個城市嘅。 係 啊，咁就1995年以後落成嘅屋咧係。可以有呢個租務管制， 冇錯。 1995年以前落成嘅屋咧，就可以有租務管制，但係亦都唔包括呢、這個 唔包括 single family， 唔包括樓房，唔包括呢個 condo， 冇錯。 同埋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是、呢、這個1995年嘅Costa Hawkins 咧，佢舉個例，如果你係住喺一個租務管制嘅呢個 apartment 咁樣啦，咁樣你係俾緊一個相對平嘅價錢同埋每年加嘅租咧，係據我所知係相對平啦，唔可以高過通脹啦。 應該唔可以以羅省嚟計啦，先到 Los Angeles， 你每年唔可以加超過3%。 嗯， 係啦。 但係舉個例，如果你搬走咗嘅話咧，租俾下一個嘅時候係可以推翻上個市價。 如果係之前嗰個租客自愿性搬走嘅話咧，係自愿唔係非情願啊，即係你唔可以。因為加租咁佢走嘅， 係 佢自願啦，我要搬去第二個地方生活啦，或者我唔住啦，讀完書啦，咁咧就可以 decontrol 咩意思？即係話，譬如話佢可能住咗10年，佢交1000蚊租嘅，可能10年住1000蚊啦，可能10年之後交1200蚊啦，可以將呢1200蚊嗰個 control rent 咧就 decontrol 去 set 翻一個 market rent，即係 whatever you like， 即係可能你租5000蚊都得噶，有人租咪得， 係。 就咁嘅意思啦，就將嗰個 control 個 rent control。 嗯，咁但係依家呢個10號提案咧，就好似將呢樣嘢都歪包埋。 係啊，基本上你係要跟翻之前嗰個租， 嗰個租金。啊，咁其實嗱，今日我哋嗱阿柳 Sir 喺度啦，阿 Vincent 喺度啦。你覺得嗱，我呢幾日我就一陣間先至講下，因為我呢幾日都係睇咗。正反兩面嘅陣營啊，因為據我所知，正反兩面一邊咧就係、是、用咗30多個 million， 另一邊咧都用咗成 十幾個 million 係嘛？咁啊兩邊都係咁賭錢落去啦，背後都有金主啦，可以咁講。咁啊都睇咗佢哋嗰方面講嘅論點同埋廣告。咁但我想聽下你哋講先啊。你覺得如果嚟緊呢個11月？是過了這個 Prop 10這個十號提案的話，其實有一個特點的就是它美其名就是說將這件事這件事每個城市是不同的，你不可以一刀切，你就要 delegate 將權力下放給個市政府，由市政府去決定，甚至是話由市政府去決定有冇 rent control， 或者加幾多，或者點樣釐定呢個市價。咁佢如果過咗，你哋覺得係點睇咧？或者你哋住緊嘅城市啊，most likely 會唔會adopt 到呢一個 rent control， 定係唔會理咧？ 我覺得咧，要睇個城市多唔多嗰啲塊外左交人 嚇。 正常嚟講咧，如果一個城市咧，佢係 open mind 嘅城市。 咧，佢哋應該唔會支持呢個 rent control。 嗯， 因為 rent control 咧係只會令到物業嘅價值下降。 嗯， 同埋會令到更少開發商係願意去開發呢個住宅嘅。好簡單，你揸部新車，你 lease 部新車，我同你講，你部新車只可以行 freeway。同埋只可以一個朝頭咧十點鐘朝頭早到夜晚十點鐘之前之日之內揸嘅啫， 有 curfew 嘅， 係啦，夜晚唔揸車嘅，因為我租得比你平， 嗯， 咁你都覺得喂咁唔係平啫， 嗯 ，rent control 一樣道理，如果你係要 control 個租金嘅，你起一樣嘢出嚟咧，你係好簡單啦，私有產何謂私有產權，就係 the right to use it。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it, private right to use it, the right to generate income, the right to transfer. Rent control 咧就削弱咗你個租，你個 property right， 削弱咗你個 the right to use it, the right to get income。你一個產權完整嘅情況底下，你一個資產冇值錢嘅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所以租務管制，你問翻我就係、是、三樣嘢會發生。第一樣就係 residential 嘅 real estate 會下跌，第二咧就係租金會暴升，因為好簡單啦，你知道通過咗，你有寬限期噶嘛，喺呢寬限期間你一定要瘋狂加租啊。 嗯， 你唔加租對唔住自己啫。第三樣嘢就係、是。 我想停一停你先，譬如而家我係租緊屋啦。譬如而家我係褪到去下年嘅 contract 完，我每個月而家係俾緊1000蚊嘅。據你而家咁樣講，係咪我可以譬如話11月就任加幾多落？ 就 contract 俾 你。你只嗱加州翻嚟咧，如果你加係 less than 10% 嘅話咧，你要30日通知。你加 more than 10% 你要60日。只要你冇嘢㗎，其實講真，呢個世界一個月打完牙啫，跟住係你㗎嘛。咁、你加 100% 都得㗎，好簡單。 有人租先得， 佢咪走咯。冇嘢㗎，即係呢個私有產權嚟㗎嘛。好多人覺得我有租約，我有租客，有 right， 但係呢度咧，依間屋係我㗎喎，係我俾個 right 俾你住 ，OK。但係呢間嘅市政府好多人就因為覺得啊 ，this is not fair。因為我租太貴了，就會想盡辦法去令到租平啲，保障啲租客。但佢冇諗過，咁業主呢，可能我辛辛苦苦儲咗10年錢買間屋，我咪收租退休養我，就因為你大內啲左膠話要幫我啲窮人，幫我啲租客，因為租金太貴，咁令到我物業，我買翻嚟間標 top 10通佢攞之後變咗80萬，咁我蝕咗20萬，咁邊個去 cover 成我？你問下。邊個今日情況？其實我覺得咧唔 make sense 呢樣嘢。講翻你個問題啦，就係、只需要10日。如果你 less than 10% 對呢度 ，more than 10% 就息。 即係 even 有租約。 係。 嗯。 即係租約完咗之後，你可以去 negotiate rent， 你可以 increase 咯，係啦，可以加租啊嘛。即係調翻轉頭嚟講，咁你加1000% 得啦。咁又唔中噶啦嘛，即係合理邏輯嚟噶嘛，你要知道呢樣嘢係咪先？你要加10000% 得啦，但我唔會操噶嘛，係咪先？即係變相嚟講，你叫佢走啦，真係。 嗯。 但係我覺得根據私有產權嘅制度之下，每人都可以私人擁有自己嘅財產，任何財產佢嘅價值係因為市場嚟定嘅，好公平噶。 Demand and supply。 係咯，無形之手 ，invisible hand， 去 determine 個 market price、market rent 好 fair 嘅，何謂唔 fair 咧？調翻轉頭，早排2008年樓市冧，嗰啲租係咁跌，嗰啲樓價係咁跌，咁唔通嗰啲業主話 this is not fair， 政府賠翻錢要幫翻我，我供唔到錢要賠翻我，唔通咁樣講冇啊嘛？係市場自由市場嚟噶嘛，雷曼苦主都叫政府幫，你投資失誤就投資失誤啦。調翻轉頭，你想住 LA 就要俾貴租。因為全世界都上嚟 LA， 你可以去 Vegas 住噶，你可以去Arizona 住噶，亦 Tucson 住噶，嗰度平租嘅啫。但係因為你選擇 LA， 就要比 LA 嘅貴租，冇辦法。 同埋呢唔係人啊，即係就算講啦，通常呢一個國家嚟講， 人係跟住份工作，我發覺就係、 是。係啊。 你嗰笪地方嗰個 unemployment rate 係低咧，嗰、那個租金咪自然係升，因為好多人湧入嚟。 係啊。 你嗰個係鬼城嚟嘅，你嗰度係 dead valley 嚟嘅，或者乜嘢嚟嘅？ 係啊。 咁、啊、或者係 Victorville 嚟嘅，即係我嗰個睇 LA Times 見到 Victorville 而家都係仲係好平啊，都係仲係停留緊2008年嗰、那個嗰、那個 level 嘅。 係啊。 咁、啊、你可以去嗰度住㗎，你冇嘢撈啫嘛，你可以退休 嘅。我廿年前嚟 LA 租屋 ，OK， 我間屋都有 rent 租嘅， 嗯， 都有嘅。咁佢選擇加我租，因為。我走都冇人會租，嗰度係啲好雜嘅地區嚟嘅。 嗯 ，rent control 都唔 apply 嘅。我喺嗰個 floor plan 嗰度住，成條街全部都 graffiti， 全部都係 gangster。 嗯， $800喺我租嘅 ，rent control 都冇用。佢話我今年唔走咯，我減你租你留落嚟啦，不如你住啦，因為我間屋我車俾人爆玻璃啊嘛。 嗯， 我驚我唔租啊嘛。 嗯， 業主自然減$50俾我，跳我租落去咁。市場就係咁噶啦，係咪先？係咪先？咁我租翻出去，佢多謝我啫嘛，非常多謝你啊！你唔租嘅話咧，我冇錢交 mortgage 啊！調翻轉頭，呢樣嘢調翻轉講又唔啱噶咯喎，就話業主呃錢，業主揾笨咁，邊係咁嘅意思？又唔係咁嘅意思嚟㗎，係咪先？你 即係好似樓市冧價、租冧價嘅話，咁個租客都會揾啲平嘅地方嚟租噶啦。咁唔通個屋主冇理由話你留翻低，俾翻同一個價。 咁點解唔揾翻個 tenant control 咧？ 嗯，係啊。 如果樓市冧嘅話， 你 唔可以走 啊！ 你要俾翻，因為業主咁貴買間屋翻， 你賠翻啲錢俾 我。佢平可以租俾你10年，你俾翻錢我，因為你要幫翻我。 冇可能， 咁唔得噶 喎。 係咪？即係唔可以咁樣對住你講噶嘛？嗰啲嘢。我覺得解決租務問題好，租務嘅問題好多嘅嘢可以解決，但係唔係向業主開刀咯。你冇理由政府起唔夠 affordable housing， 要業主去 rent control 去幫嗰啲租客㗎。其實租客唔應該業主幫嘅，租客應該係政府幫㗎，應該係 LA City 起多啲 affordable housing， 起多啲公屋去幫㗎，唔係要揾業主開刀㗎。各位係咪先？我講咗好似好難聽咁，但係呢個就係事實。你點樣搞都唔夠效。如果佢同我辯論嘅話，你一定唔夠硬。點樣硬咬啫？根本係一個 對市場好唔健康嘅做法。 就梗係啦。 啊， 係啦。 仲有喺加州嚟講，已經係偏向呢個租客好緊要。 哦， 即係你諗下，你作為一個業主，你如果冇一份工，你失業，然後銀行嚟收樓，即係佢可能頂多係俾60日你，佢真係收咗你間樓。你作為一個租客，你冇咗份工。你仲可以喺嗰間屋度唔交租咁和，起碼和半年，係咪先？即係呢個已經有咗呢個優勢㗎咯喎。 調翻轉頭， 跟住你個業主反而仲要俾律師費啊，仲要俾呢個訴訟費。 講翻樣笑話俾你知啦，好多時咧，有啲 Airbnb 咧玩啲狗招嘅。你只要咧 Airbnb， 譬如話你只要你一個人喺間屋度住超過28日嘅話咧，嗰、那個人就比較 tenant right 㗎。 嗯， 即係譬如我喺 Airbnb 嗰度住，你住超過28日，佢賴死唔走嘅話，你唔可以叫佢走嘅，你係要根據法律途徑去移逼佢嘅，你要俾個 no due date pay or quit 俾佢，然之後你 identify 佢，要 search 佢，去 call 要 search 嘅 unlawful detainer 去移逼佢呢個租客嘅。 嗯， 其實咁樣已經唔夠幫啲租客，你仲想點啊？ 同埋 Airbnb 嗰啲根本唔係租客， 係啊， 都係客嚟嘅喎。 但係有呢個事情發生過。即係有啲人好醒目噶嘛，咪就鬧你租一個月咯，一個月租咗之後唔交錢，佢唔俾租，唔俾 Airbnb 喺入邊住，咁佢變咗 tenant right 噶咯。你講佢唔走噶咯喎，你唔可以開唔抌嘢噶咯。你抌嘢嘅話，佢要叫差佬拉翻嚟噶喎。係咪 tenant 定係 tenant right？ 佢變咗 squatter right， 有冇聽過 squatter right 啊？ 即係 squatter 啦，係啦，係啦。 露宿者喺間屋度擺喺間屋度住咗30日，開咗燈我叫 right 噶喎，你要移逼佢噶喎。咁樣嘅嘢都有。 呢個我聽好多。甚至有時嗰啲係嗰啲起緊嗰啲樓啊，啲友仔塞咗入去住唔走啊，你都出去。 係啦，所以我話開始荒謬啦，我覺得。 嗯。 如果 Prop 10真係都成功到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城市都係 呢個州， 呢個州會荒謬啊！真 係啊， 都冇乜 incentive 喺度啦，講真。 嗯。 我仲要點樣咁辛苦去投資？去儲錢去買屋，諗住我老咗要跟屋收下租啊。咁點解啲租客可以抽落七十七蚊，揾$100 使100蚊去遞完禮用，而要保障佢咧？點解要咁咧？我唔排除好多真係低收入 ，retro 係冇錢嘅。咁嗰啲冇錢嘅人，你可以揾唔同。 但係低收入你經有薪津啦。 係咯，有薪津啦。政府要幫啲 veteran 咧，幫嗰啲弱勢社群噶嘛？點解要喺啲業主度開租開刀咧？點解咧？ 我哋另外個講法啦，好似頭先講到話，其實 Top Ten 係幫唔到啲租客嘅， 係調翻轉嚟害咗佢哋嘅， 係會害咗佢哋。 哇！如果我幫跟得咗嘅話，我就會租俾你啫。我做曬 Airbnb 啦，做曬 Kitchen House 或者我賣咗佢啦，我做咩要租俾你啫？我做咩要引一啲租客嚟？而嗰個屋係會受到啲 rent control law 嘅保障嘅租客嘅咧？點解？跟佢係我嘅，我俾佢走要俾搬遷費啦。順帶一提 ，LA City 咧個 rent control property 咧，如果你係要個業主收翻間屋嘅話咧，你係要俾搬遷費嘅。以我所知啦，如果你係普通一個人住超過三年以下，你係唔係六十二歲以上唔係 disabled 冇細路仔嘅話咧，業主要你走可以俾九成工資，再加埋俾翻7,540蚊俾你搬走。 呢個係無限幾多間房係？ 唔係啊，一個number。譬如話你係住咗三年以上，你 disable 係62歲以上嘅話咧，業主係需要俾你一年通知，同埋要俾你20,450蚊搬走嘅。 嗯， 即係你要俾一年你揾屋搬走，先要俾得20,450蚊俾你搬走。咁樣嘅。 嗯， 即係點解我仲要度買呢啲屋咧？點解咧？所以好多時候你見到啊，點解間屋喺羅省三個單位？在 LA 點解買緊80萬咁平啊？肯定話正喎，咁你唔好聽得咗啦。可能我哋三個租客一個俾咗700蚊，俾咗800蚊，俾咗900蚊，2,000幾蚊，所以就係咁平價錢咯。 你唔喐得佢， 你可以喐佢嘅，但係你即係租務管制底下咧，你會變咗有個 secondary market 出嚟咯，就係 key money， buyout money。好簡單，你收翻間屋嚟嘅，就俾錢去 buy out 佢咯。即係之前我做過一排就係同啲業主去 buy out 嗰啲租客咯。 嗯。 譬如話我收翻間屋嚟起 condo 嘅，咁租喺度嘅，你咪同邊個 decision 邊個 agreement 咯？我俾翻20蚊你啊，你搬走啊，好唔好啊？因為咧，你如果你要根據嗰個 city 一個 relocation decision guideline 嘅話咧，呢啲叫 unjust eviction。你嗰個租咧係唔可以去翻市租金嘅，係會唔 unable to be controlled， 即係你話佢係600-80062歲以上，你叫搬走，叫跟 city 一個家庭走嘅話咧，首先你要去 record 咗你點解你會搬佢走啦，你 record 嗰個 current rent 喺 home record 嗰度，然之後咧 record 完之後咧，你就要俾佢一年通知。之後再俾佢20蚊俾搬走。 嗯， 搬走完之後咧，因為你租已經 record 咗啦，搬咗呢個租。譬如嗰800俾10,000蚊嘅，1,000蚊個月嘅，咁你之後咧，譬如話你新租客起完出嚟啦，你租1,000蚊，每年都有加30%，咁加上去咯。咁所以好多時咧， 即係話就算你重建都係要俾翻頭噶。 係，因為你已經係。 咁點解要重建咧？真係。 係啦，所以好多時咧， 即係點解要再投資啲？ 所以我之前我幫嗰啲業主就係幫佢重建啊嘛，我咪幫佢重新租下去 negotiate 咯，幫佢去 voluntary 自己自愿地搬走咯。因為 LA 法例就係自愿地搬走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將個租金調翻到市嘅租金嘅，即係冇 rent control 嘅。 嗯， 即係 rent control 仲有翻，但嗰個 brand 係 be control。但呢個 top ten 就係話咧，之後如果成功咗嘅話咧，你租咗1,000蚊俾佢，佢搬入嚟嗰時嗌你平啲啦，我好窮噶，你租啲俾我啦，幫下我啦，你租俾佢1,000蚊一間屋兩房，咁佢搬走之後咧，下一手入嚟嘅話咧，都有1,000蚊可以加。 無論市值上咗幾多，佢都冇得加啦。 佢咁寫咯， 佢 咁寫就係 top ten 咁寫啊。咁你咪好恐怖。如果你咁樣底下，如果大家係有物業係業主嘅話，你都可以坐視不理，你都可以唔理嘅話咧，我都唔知講咩啦。 首先就行翻遠兩步，睇翻整個大 picture 啦。作為一個 地產商、地產發展商，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佢會唔會再同政府去買地去起 apartment 咧？ 咁那個 incentive 就少好多咯。譬如話你係專係起 affordable housing， 譬如話你係俾錢我，如果你一個地起係10間屋嘅，我 increase 咧就係100間嘅，咁咪有所謂咯。 嗯， 我用啲最平嘅方法起啲最， 即係好似香港嗰啲間到200尺咁。 係啦，起啲啊 micro unit 啊， 咁我咪起咯，因為我個成本低咗嘛，我地價低咗嘛，咁起啲嘅出嚟，即係可能見到成街都係點啊 affordable unit， 嗯， 唔出奇㗎，可能你啊可能一個單位150尺，一個廁所，一個廚房加瞓一張牀咁咯， 嗯， 唔出奇㗎，但係你話 for profit 嘅 developer， 我唔起。最屘你間咪賣咯，但係賣嘅話，你都賣唔起價啦，因為你知道你間屋嘅價值係因為佢嘅 limitation 啊嘛。你間如果你間 single family， 我話俾你知，你賣嘅市，譬如你唔住啊，我要去租啦，你都係 limit 咗你個放租嘅能力嘅話咧，你都唔會值錢啦間屋。 所以咧就係好多人對於呢個提案嘅誤解咧，就係、是、以為，咦我都冇屋，我都冇屋出租。但唔係喎，其實因為你如果係自住嘅業主咧，你個屋價都受影響 嘅。咁係啦， 整體地，因為你已經限制咗你第時想租或者你個想租出去嘅opportunity， 係 啊，係咪？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是、正如我頭先喺咪後講過，我睇過一篇文章，就係嗰個人佢一中學畢業出嚟，佢就買入翻文收租。咁啊，佢都係一個普通人，有老婆有仔女咁樣，佢都係要默默艱難嘅人。咁問題就係佢呢個 case 喺三藩市嘅，咁佢擁有都好幾個 apartment， 但係問題都冇乜肉食。嗰個原因就係因為租務管制。咁又唔係代表話佢完全冇肉食，只係食得好味。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買啲 apartment 嚟收租，佢又受到呢個租務管制嘅影響，咁佢唔可以蝕嚟做噶嘛。佢唯有就係呢度 cut 啲，嗰度 cut 啲，變咗咧啲嘢就唔會維修。佢好想維修，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佢嘅物業，佢都想做到好似係自己屋企咁樣。問題就係唔可以，因為冇咁嘅錢，冇咁嘅多餘錢去做到，所以變咗就日久失修。所以你而家見到呢個好老嗰啲城市，有啲apartment有租務管制嗰陣，點解我哋叫因市啦？即係嚇國泰就因行，三藩市係因市啦。咁啊點解而家即係咁殘舊？點解而家真係周圍屎屎尿尿，周圍咁多呢啲社會問題，就係因為就係呢啲啦。喂，大佬，你出嚟做生意，要大家有肉食，起碼都要維到基本生活，咁樣你先有得做到，係咪？咁樣呢個此其二啊，我睇到嘅就係、是、咁。此其三就係頭先睇過一個好重要，亦都係其他人誤解，作為一個租客，以為去。呢、这個提案過咗之後，啊，你咁啊唔使加租啦，各樣，但問題就係一個漣漪效應。你起碼好多人就唔好講話，即刻嗰個 landlord 會瘋狂地加租，唔好講話嗰個grace period。就算講話嗰個 landlord 唔加租嚟講，問題就好多，到咗將來都係要講翻嗰句，冇肉食做嚟做咩啫？買咗咯。唔租咯，咁變咗你個租盤你一定係少嘅。咁你作為 developer 嘅話，唔投資咯。咁你政府其實嗰個税收亦都係少咗。咁問題就係去到佢哋嗰度，到咗最後嚟講，你呢個都係 supply and demand 嘅問題。 冇錯， 你一個租盤嘅大彩池裏面 shrink 緊就少咗嘅時候，你租客就越嚟越多嘅時候，會發生咩問題呢？嗱，呢個我好唔想喺呢度講，但係嗰個問題一定會發生嘅，就係呢個歧視嘅問題。 我一定㗎啦， 我個盤喺度，我個租嘅價錢定咗喺度，呢兩樣嘢冇得喐嘅。唯一可以喐嘅就係揀客咯，我揀個， 或者你俾 key money 我咯。 啊，揀客咯，我揀個係。你法律上已經保障到呢個租客咁緊要嘅時候，我一定要揀客，我一定要用我最大嘅努力去 guarantee 到你唔會唔俾租啦，起碼係咪先？即係咁平都唔俾租係咪？起碼我揀客揀到你係要企企理理，甚至有時某啲情況我睇到啊， 某啲選舉廣告，講明係選舉廣告引用嘅，可能會發生好多呢個種族歧視喺裏面， 冇辦法， 絕對有嘅， 冇辦法，冇辦法嘅， 十個揀一個，裏面有黑人，有墨西哥人，有華人，裏面有揾緊20萬一個月，揾緊20,000蚊一個月，裏面有專業人士嚟租，又有又有呢個 single mom 帶住幾個細小朋友，得一個 paycheck 嘅，又有或者又有有啲兩公婆，但係拉住一扎寵物嘅。喂，到時任得你揀嘅喎，係咪先？ 係啊。 啊，咁啊，到咗最後邊個蝕底呢？其實都係租客蝕底。 係啊。 因為租客 end up 有某一咪有某一批小部分嘅租客會受惠，就係因為可能我平咗租啦，即係等於香港咁樣，即係。有人講話，而家今時今日有人講話，中六合彩都冇咁開心，上到樓去到年租就開心，因為你都年租你一世噶嘛，你住到死你都係交個租噶嘛，嚇，即係等於呢一樣嘢。但係呢個係好少撮人可以去到呢個 level，一般人咧租都冇嚟做，你俾得多錢都冇嚟租。 敗 屋係租務管制啊嘛， 即係起碼第一個我唔會再租咯。如果真係咁成功咗，咁我點解唔做短租咧？ 啊， 點解唔再做 vacation housing 咧？ 嗯， 咁我可能我做 vacation housing 第一，我要買嘅話，我隨時可以買。 嗯， 我隨時可以丟空嚟交吉。 即係你隨時可以 liquidate 到你個 asset。 係啊，你諗下，你有你連租約嗰個租客，你又唔趕得佢走嘅。有租務管制咁，你唔值錢嘛間咯， 係 咪先？咁你唔會租俾佢噶。 嗯， 係。另外，我想講一講嘅就係假設啊，譬如啊呢個 city 話決定要啊做租務管制啦，咁係個 city 承擔呢個 cost 啊，個 cost 有啲咩咧 ？administration 啦，係咪？即係話我哋要 set 幾多租金嘅管制咧，同埋要請人噶嘛，個 city 係咪？咁你呢一啲 cost 係無形，都係搬翻去嗰個 city 嘅 taxpayer 嚟。 啊，最簡單就係咧，呢個 LA city 啦，簡單啲嚟講咧，有一個叫做叫 SCEP SCAP program Systematic Code Enforcement program， 佢啲就係一個以我所知嘅話就係 Los Angeles Housing Department， 我唔知道叫咩名啦，佢係 operate 嘅，咁咧就每3年一次啦，咁佢請一啲 inspector inspect 嗰啲 housing， 咁啊睇下佢有冇問題啊，睇下佢有冇 follow 嗰啲 rent control rules 啊，睇下有冇實失收啊嗰啲嘢嘅，咁呢啲係 cost 嚟嘅。咁每年啦，個業主咧就要 suppose 要俾，以我所知好似$90定$100定幾多年，佢俾錢嗰個 LA Housing Department 去做呢個 operating fund 嘅，即係變相就養咗班 create 咗啲 job 啦，養咗班 inspector 啦 ，housing department 嘅人就係睇下啲 housing 嘅問題。 但係個 cost 係我哋俾嘅啦，即 係。其實呢一類咧係業主同埋租客一齊俾嘅。 嗯。 咁人望出人身上，你要俾啲租咁，咪租加租貴翻啫。咁你又話睇翻啦，需求供應定供應咧，邊個需求多，供應多嘅需求多嘅，咪租客俾翻咯。要供應多嘅，業主俾翻咯，俾個份量多啲咯。 同埋我睇到我科斯到一個情況咧，就即係呢個好實際嘅情況啦。因為點解咧？譬如話 LA 近呢幾年都過咗好多啲騎呢法案啦，大麻合法化但係問題就係佢過咗啫，實唔實行嗰個權其實喺嗰個 city 嗰度。嗱，我住喺個市咧，就佢過啲大麻合法啊，各樣啦，可以咩大麻鋪啊呢啲咁樣啦，全部都唔 apply 喺我個市嗰度，因為我市話 no， 咁就即係佢有個權去 say no 噶嘛，咁就唔可以喺我市度做啦。咁變咗隔離個市做，咁啊變咗隔離個市集咗咯。我市就治安仍然係一樣咯。嗱，個租務管制其實一樣嘅。我科斯到一樣嘢就係，譬如話隔離個市佢有租務管制，我個市冇實行嘅話，屌你，即係呢啲唔 make sense 嘅，我係唔 apply 嘅。我哋個市嗰個 city council 開個會 ，no 咁樣。咁變咗我作為投資者啦，咁我咪會買啲繼續買啲，或者繼續投資喺啲冇租務管制嘅。市嗰度咧， 但係始終你都多咗個風險嘅，因為你今日唔知聽日市噶嘛， 係 你唔即係變一個 wild card 度咯， 嗯， 你唔知道會唔會有朝一日個新官上任， 啊， 那個新官係一個大外患嚟嘅， 啊， 係一個左膠嚟啊。 嗯， 佢覺得要保護弱勢社群。咁我從來都唔反對保護弱勢社群。 啊， 我從來都支持保護小動物，保護嗰啲 homeless， 去保護嗰啲弱勢社群，令到佢即係令到一個社會嘅資源不平均分配係可以 balance。我絕對絕對 多貧，我亦都贊成嗰個貧富懸殊應該係縮窄嘅。 我主要就係唔應該就重新一句，我唔應該喺業主嗰度開刀。 嗯，即係講明呢個業主就唔係淨係呢個。不是只是这个 landlord 的业主，是即是自住的业主一样会受 到。是啊，基本上所有你 LA homeowners 都很多，都好像有 40% 的 50% 的 homeowners 的。 嗯， 即是所有在 LA homeowners 都影响一半人影响。超过一半人。所以理论上来讲，所有 homeowners 都应该出来投票 say no。 嗯， 即是我不是觉得，我看不到为什么会成功。可能好多，可能好多時。 但我哋唔知道三藩市嗰邊點啦，即係我覺得洛杉磯呢邊，即係因為呢個係 stay 圍啊，呢個係啊。 我覺得好多時好多因為尤其是中國人啦，尤其是亞洲社群啦，就對啲選舉政治包括在下都唔係咁關心嘅。 嗯。 但係我就因為喺呢方面地產浸淫咗一段時間啦，我覺得呢個都幾重大嘅，所以我都嗱即刻登記咗做選民，都要投票啦。 哦，你冇登記， 冇登記，都要投票去登記選民啊。 嗯，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重大嘅嘢咯。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坐視不理嘅，好簡單。如果你啲嘢你唔理嘅，你覺得唔關自己事嘅，到燒到你身邊嘅錢太遲啦。即係到你可能到你可能到你你唔知啦，可能到你五年之後有機會買嗰個市，你覺得嚇咁大劑㗎。到時你才知道，原來那個市原來沒出過力，沒去發聲，那你已經是後悔莫及。雖然鬱敏成日都說莫以善小而不為嘛，是不是？我覺得大家說不要那麼難而已，你登記上網去 website 登記都不用5分鐘，去投票都能用你半個鐘時間，okay？ 一個鐘去問，即是一個鐘你即係幫下咯，即係發下聲咯，即係就算你 同埋最重要還原基本部係呢件事係唔應該發生 嘅。係啊，即係我 其實根本係唔應該擺落個 ballot 嗰度， 唔應該，但係 唔應該攞出嚟選嘅。 最緊要就係 eventually 係幫唔到嘅，因為你少咗 supply 咧， 幫唔到 demand 一定高嘅時候。 係啊，呢樣嘢係一句講曬 ，pop ten 就係令到樓價下跌，樓價下跌咧就會令到multi-family 的開發商或者 owner 減低他的 incentive to provide housing、rental housing 給一些 housing market、租價只會向上升，是不會幫到個租客的，不會幫到那個租金的問題。租金問題不是由 rent control 去解決的， 租客是越來越多，但是外面的樓租的就越 來越少，租的盤就越來越少，揀客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歧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是幫不到的。我覺得是 你依家熱荒，即係都幾荒謬。好似我幫個客人去租屋，好多租客要寫封信俾個業主，你揀我啦，我係一個正當人家嚟嘅，我係好好嘅，我係有份穩定工作嘅。即係依家即係話俾你知， 我見唔少啊。 個housing market 好低，你咁樣變咗仲低，所以係要 crowd 咗好多租客咯。 因為其實他哋玩的呢樣嘢咧，就始終都是那個我頭先講嗰個租盤的大彩池冇大到嘛，反而會少咗嘛，你唔係話呢個加州就冇話好似香港咁每日有150人落嚟啦，咁但可能真係有150人喺第啲州過嚟嘅喎。 加州嘅係 positive population growth， 因為一個地方好轉。多工作機會， 天氣好，工作機會多。 係啊，咁啊，荷里活咧度好多世各地嘅人發明星夢 啊 ，model 喺英國嚟，喺俄羅斯嚟，咁佢因為揀 LA， 因為 LA 多機會啊嘛，一個有機會嘅城市就自然會值錢㗎啦。 小弟啊，都係喺德州過嚟，點解喺德州過嚟？喂，我覺得係大城市，咁你而家係人望高處㗎啦，呢樣嘢。 就係咯， 你而家去啲機會多啲嘅地方， 係啊！你要知道租貴並唔係因為業主， 貪錢，因為市場就係咁，市場公平嘅。你相信市場，就要相信自由市場。我係一個絕對相信自由市場嘅人嚟嘅，即係好似 你去聖彼得堅奴 Victorville 嗰邊， 係咯， 你咪試下加20%咯，你有人租先得噶嘛， 係咪先？一切個 market 嚇， 冇得講啊！即係調翻轉頭，你去食雞翼，去 market 買雞翼5蚊磅，你買40蚊磅，你話買冇人買嘅，你5蚊磅先有人買啊嘛，因為呢個就係 market price 啊嘛，好簡單啫嘛。咁你唔通要遲啲應該mid control 喎，要 control 邊個喎？係咪話呢一群人冇嘢食要 control 啲咩水咧？嗰啲雞肉唔好賣咁貴 ，OK？ 到時咧，嗰啲農夫咧就會出嚟講噶啦，喂，咁我哋俾錢呢個錢噶嘛，你 control 但係你嗰啲minimum wage 又冇 control 喎，你年年交喎， 就咯， 咁冇肉食，咁到最後點啊？到最後啲 market 就執曬， 不良心， 嚇嚇， 唔做咯， 嚇。跟住其實美國咧一路喺度其實係 repeat 緊個歷史嘅，即係你睇到以前話好多嗰啲大企業，喂。做到某一個地方，即係當初，即係如果我少少題外話啦，當初可能以前係有啲大財團去 abuse 嗰啲工人各樣，所以佢先要好多年前有啲工會嘅成立，咁去平衡翻嗰個情況。但係問題就係當工會嗰個勢力一路大，即係等於某啲航空公司或者某啲先前嗰啲做汽車嗰啲一路大，大到根本搞到老細自己都冇肉食嘅。整一架蝕一架，係咪啊？咁樣 provide 埋 full benefit， 差唔多養你成家世嘅話，咁去到某一點嘅時候，我咪截咗佢咯。咁樣你本來係揾緊70蚊個鐘嘅，咁咪突然間變咗零咯。你要求加到90蚊個鐘啊嘛，但係而家唔變，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嗰句，你要平衡，你要有肉食，人哋有肉食，個個都有肉食，即係你要公平就係咁解。 冇錯嚇， 係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咁多，咁希望大家。10月几号啊？ 六号， 11月6号出嚟投票，咁就大家就睇完我哋节目，睇嗰个范围。 因为咧，我呢一个我都敏感啊，即系我喺个 Facebook 嗰度讲嘢啊，我都预咗俾人插噶啦，收翻冇人插我，即系我都预咗会俾人话，因为实有人话啊，你都系有屋噶啦，你肯定睇唔到民间疾苦啦，即系。 我就好少話個人投乜或者唔投乜，你自己真係自己攞本嘢睇睇，然後真係睇睇嗰個利害關係，自己判斷，就唔好行啦。都係咁， 純粹個人立場，即係我梗係希望大家去投 no 啦。因為經我分析，呢個真係一個 radioactive toxic 嘅嘢嚟嘅。OK， 嗱，你唔信我，你就去攞翻本 California Journal Election 呢本書去睇翻。 原則上，你如果係登記一個選民，係寄去你屋企嘅。 你望一望咧，你讀一讀，你大概用5分鐘去讀一讀，你就知道我哋講咩噶啦。第一樣嘢先，幫 Bruce 張聽。 你傾緊嗰頁， 58頁。 58， 係啊， 58。 58到61，4頁紙。嗱，你睇英文睇得快嘅話，應該10分鐘睇曬啦。你冇睇慢啲嘅，咁你可能有老花啦，有啲近視。你用半個鐘去望一望，你就知道我哋講嘅嘢係咩問題。就算你唔睇一本書，去 Google 打 Prop 10 Pros and Cons 都好多嘢睇嘅。咁你兩邊睇曬啦，我睇下 Pros and Cons， 用你個人嘅邏輯 智慧智慧嚇 去分析下。OK， 你冇聽我講，你當我冇我哋正話係冇講過，用你自己嘅分析，從私有產權。嘅制度學分析，從呢、這個經濟學嘅需求供應分析，同埋人類嘅自私行為分析，好簡單。 我覺得人類嘅 common sense 分析。 common sense 分析，人類自私嘅 ，OK， 係自利嘅。好似點解一間餐廳會沖一杯好飲嘅咖啡俾你飲咧？唔係佢零舍中意你，佢知道呢杯咖啡好飲，所以你會嚟買。好簡單，即係人係自私嘅。你明白呢點嘅話咧，你就會明白點解我哋係要反對 proposition 嘅。 假如有一日呢杯咖啡係一個停格， 71啲爛鬼咖啡又賣9.99，沙伯又一定要佢賣9.99，甚至你去到大酒店都係要賣9.99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呢個係好簡單嘅理論。 冇錯， 到時你去到一間五星級酒店會飲到一杯咩嘅咖啡呢？如果佢係一定要焗住佢要賣9.99嘅時候，啊， 真係簡單到你。 好，講到咁多啦， 拜拜， 拜拜。